梦里总是难以入睡，刚要闭上眼，仿佛你就在眼前，其实那并不是你，只是想你的感觉，我也要与你梦中相约。睁开眼，你却消失在眼前，望着慢慢离去的你，那种忧伤的感觉，只好让眼泪流在眼里面。我在梦中想着你，我在梦中念着你，可是现在的你却就着你，我愿永远伴着你，就算只是在梦中相遇，我也会愿意，我会天天都想你，把你放在我心里，就当梦中的你是你。你